的爱要怎么做？一座城市有一颗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。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，才懂得旁人领先上的快乐。走翻一座山，渡过一条河，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。喝一口泉水，唱一句老歌，看那袅袅炊烟雾蒙蒙。采一朵野菊，插在你酒窝，吟着流浪之旅的传说。吹一首牧笛，暖在你心窝，看那斜阳小山坡。 在沈阳呢，共享汽车公司投放了1500辆宝马一系轿车，费用是1公里1.5块，油钱免费。但是有网友曝光说，有人开着共享宝马车玩漂移，还有很多蓝色宝马车主呢，直接就贴了个条说，不是共享宝马，别看了。 冰的慵懒吧。